點解你哋成日講啲由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咪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嚟啊？ 舉藥。 但 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明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 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麵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嘅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攞麵，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服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好，第二節咁就開啦。咁咧 ，Peter 爸爸就應該休息完啦。休息完未啊？ 休息完咁點啊？講嘢啦。 休息完咪講嘢咯。咁啊，繼續奧斯爾咯，係咪？咁都要講翻啲硬料先嘅。咁奧斯爾就根據我哋綜合出嚟嘅數據咧，咁啊簽五年合約。咁、那個市價公價咧就證實咗就4240萬磅。咁根據地鐵報嘅記者阿 Jamie Anderson 咧就話佢就收呢一個115,000磅嘅周薪，就阿經一嗰陣時喺足球頻道講過啦。我唔記得哭波桑定足球頻道講過啦。應該哭波桑講過。 咁即係減薪咯。 係啦，就但係咧，根據其他比較大嘅媒體所講咧，就話其實咧就150,000磅嘅，咁我哋拎個中位數就當佢130,000磅啦。咁對於阿仙奴個工資帽嚟講咧，其實都已經係一個突破嚟㗎啦。咁亦都係而家阿仙奴裏面最高薪嘅一個球員啦。咁就可以話令即係雲加有時又醒目嘅，就同一大班人續咗約之後先簽個咁樣嘅嚟突破個工資帽，等你班友冇得拗。即係有陣時候我又覺得雲家呢啲慳錢嘅方法呢，係啦，對一對咪呀粉過你， 係 呀，聽唔到你講嘢我 咁樣啲陰謀論嘛， 咁其實又唔係呀， 又唔使個氣氛營造到咁恐怖嘅，你對咪我先聽到你講嘢㗎嘛，係咪先？ 即係我又唔覺得係處心積慮嘅，因為其實主要係佢根本買唔到人㗎嘛，係嘛？即係高薪嗰啲人都唔嚟，咁你想俾都冇得俾啦。 咁講真，我又唔相信，如果轉會市場一開，你報呢個價俾皇馬，皇馬會放奧斯爾喎。真係我絕對覺得雲家揀呢個時間先針奧斯爾，其實都算係一個好正確嘅決定嚟嘅。 皇馬放奧斯爾係 即係唔係 係咯？問題啫， 要賭博咯，成日覺得即係你一開始嘅時候，皇馬未買到阿巴爾嘅時候，根本唔使錢嘅時候，佢點會放奧斯爾俾你啊？即係有陣時，同埋你嗰陣時阿仙奴有冇歐聯資格呢？即係始終對於嗰陣時嘅引援嚟講係有一定嘅難度嘅。即係如果你話要引進一啲升級球員嚟講，我覺得喺轉會市場開啟嘅時候係有一定嘅難度。 唉，開頭大家傻咗，聽見嚇西瓜欣話嚟，十八尾有一撇嗰陣時傻咗啫。 嗰陣時全部食曬啲毒西瓜。 即 係 大家未傳有名之前，大家都知道你未入到歐聯都唔使指有人嚟啦。 係咁，係嘛？咁而家都總算雲家報答翻我哋等咗兩個幾月嘅汗水啦、精神啦， 但兩個幾月嘅粗口咯， 係啊，同埋兩個幾月嘅粗口啦。 但唔係喎，好似有啲廠迷對佢雲家轉會嘅表現好滿意嘅喎。 有啲廠迷係幾滿意嘅，有個俾85分添㗎喺我哋貼。 哇！仁兄，讀過邊個廠有咁犀利？ 阿俊咧，佢就話俾咗85分，點解咧？好簡單咁略略講下啦。 咁如果簽咗奧斯爾之後咧，佢就話挽回咗球迷嘅支持啦。咁對球員嚟講， 呢個我係呢個我插一插話先，我係極度同意啊！你班撚樣，我真係想屌柒你。買咗奧斯爾真係成班話雲家好嘢，好嘢，好嘢。未買未買之前，雲家你走啦。 冇錯，我都係其中一個。 你應該咁講，因為未爆奧斯爾呢個名之前咧。大家已經係不停喺度屌，買人未啊？屌，買人未啊？ 即係你班粉皮嘅， 即刻喺度打到 一百八十度大轉啦！ 即係咪同香港人一樣啦？曾俊華拍八千蚊，未拍八千蚊之前，冇撚用意啦！拍八千蚊好啊，一模一鳩樣全部咯。 仲有乜啲有見地嘅睇法？ 咁佢就話可以振奮士氣啦，穩定軍心啦，咁咪因為終於。簽咗個佢哋認為嘅星喺度啊嘛，咁啊仲要話可以拋窒我對手喎，因為 拋窒到咩對手啊？我覺得 最初就話咧就同摩連奴傾咁啊，借丹巴巴亞嘅，點知原來摩連奴之後就話喂你簽奧斯爾啊，咁我唔借丹巴巴亞。 呢一個就雲家個時間性錯誤啊，我覺得。 係啦。 應該同阿丹巴巴亞 簽咗嘢先公布啊， 再去搞奧斯爾啊！ 即係我覺得個時間性呢個係有問題啊！ 呢個扣分， 同埋簽同埋借唔到阿丹巴巴咧，我真係覺得危險啊！而家個中鋒線真係好危險啊！ 因為我哋而家除咗基奧特之後，後面就應該係 賓特拿咯， 賓特拿 咯，減緊肥嘅賓特拿咯， 係啦，減緊肥嘅賓特拿咯。 雪緊嘅莫主榮咯， 係啦，同埋一個單刀射入嘅和仔咯， 莫主榮。 有個傷咗嘅新樂高咯， 係啦，唉，一陣間先講傷患。 你今日仲講新樂高咩？ 咁咪喂， 唔係其實我 仲有一講咩？ 集點子冰冰都要講沙朗高㗎啦， 太中意一定要 連波都踢唔到嘅都要講啊！ 黐線，集點子冰冰都要講沙朗高，呢個係好大嘅傳統，一定要保留。冇得，就算佢走咗之後，我都係要講爺爺沙朗高啊！因為冇得改變嘅。 咁啊，繼續咯喎。咁佢就話簽奧斯爾咧，就雲家證明咗啦，佢自己唔係唔使錢嘅，而去使一啲佢一定要買最好嘅，係啦。係 咩？ 唔知係咪啦？人哋咁樣寫啦，咁我就咁樣讀啦。咁佢就亦都批評有人，佢就話有人批評雲家呢單。買奧斯爾單丟就話佢，你冇前鋒用就簽前鋒啦，或者新型單薄你就好簽佢好似冇乜用喎，俾人撞傷喎，咁樣就話佢體力唔夠喎。 簽卡蘇拿嘅時候，我哋都驚佢俾人撞傷㗎。 係啊，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呢啲咁嘅例子啊。 即係其實要大家睇清楚，就係一啲有級數嘅球員係識得點樣保護自己嘅。係 啦。 呢一個係 好似琴晚咁樣跌咗落地下撳住個波。 琴日就直情 經典啊！ 即係我哋錄音之前咧，其實就睇咗新特蘭嗰場嘅，咁就初步嚟睇就奧斯就絕對合格㗎啦。合格之餘就為阿仙奴提供咗一個新嘅進攻模式。 嗰場好似仲係病 㗎喎，係最病地嘅添，仲要話。 但係又炒開。 據聞就同梅迪薩卡一齊嘅時候，俾阿梅迪薩卡傳染咗嘅。 係啊，唔知食錯咩。 不過佢就冇咁嚴重，所以就上到陣，就應。但係琴日。80分鐘換走佢，雲家都算正常嘅，即係合理嘅調動嚟嘅呢個就。 同埋場波都睇到佢控波都好硬淨，好少話俾人搶到波咁。其實啲咁嘅級數嘅球員咧，咁佢就應該都用波到好好嘅。 同埋更值得一講嘅就係其實奧斯嚟咗阿仙奴報道都唔係話好多日啦， 操咗一波 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個融合嘅步伐都算係理想嘅一個嚟㗎啦，真係好理想啊！即係發明嚟就唔好講啦，簡直好似冇離開過咁咧，佢自己都話都變態。琴日睇佢半場個記錄，你睇嗰張圖咧，啲紅點咧，哇！真係成個綠色圖都係變咗紅點咁滯啊！ 發明嚟真係好嘢，佢第一場對熱刺嗰場啦，即係換落嚟嗰場啦，一換出嚟好似真係好似隔咗好耐，操咗好耐咁，佢完全係融入咗個球隊。 呢個又要回應下傑斯嘅。咁啊，傑斯就當初就話，連阿古斯達和都爭唔贏，咁你呢啲球員都爭唔贏，咁你買到啲乜啫？咁而家雲家咪同你講咯，用一個最平同埋最深謀遠慮嘅解決方案嚟解決房中嘅問題咯。因為發明嚟就其實喺轉會窗完之前嘅四個星期咧，就已經喺阿仙奴跟操噶啦。咁我覺得就雲家有啲儲心積慮嘅呢單嘢就，即係佢就話冇諗過簽啊，但係講真啦。發明嚟翻到嚟嘅時候，咁佢喺訓練場上面積極嘅表現，可能其實雲家已經有打算終極 Plan B 啊呢個㗎啦。 咁講真，古斯達和你而家睇佢喺嗰邊踢到場場紅牌咁，咁而且發明嚟又可以彌補曬阿仙奴後邊要一個強力防中嘅要求，咁雲加絕對喺呢一單雕裏邊係贏家咯。 最緊要唔使錢啦、 啊。最緊要唔使錢添啦，最緊要。咁、那個周薪方面就好奇怪嘅，咁就好多權威嘅網站就話其實40,000磅。但無啦啦就有幾個阿仙奴球迷嘅網站仲係70,000磅，咁、三年合約就肯定咗㗎啦，因為呢個就喺呢個阿仙奴 TV 嘅節目裏面嘅訪問呢，咁已經透露咗係3年嘅合約嚟嘅。咁發明嚟就我覺得， 你睇返佢表現4-7萬磅都俾啦，啱唔啱？完全即係啱啱踢法，啱啱球隊需要嘅嘢，係咪需要提倡，需要經驗，需要填位。 咁 呢個要讚一讚，佢真係會提佢，甚至係鬧佢啲隊員。 提搶好重要，我見到佢好似成個指揮官咁。 係啊， 喺度隻手咧，好似喺度成日喺度畫圓圈啊， 鬧人啊， 指嚟指去喺度鬧人。即係阿仙奴好耐未出現一個咁樣提搶嘅人。即係如果你要我計翻近年嚟講，我會講係巴特利啊。去咗史雲斯，而家外借咗去伯明翰嘅巴特利咯。 因為指揮官型嘅後衛嚟 嘅，係咯，指揮官型嘅防守球員咯。 嗯， 我嘅印象之中係巴特利，咁而家買翻法明利就我好中意一啲外國人士外國球迷就同我講話五年前我哋為法明利揾替身，揾咗五年啦，最尾我哋揾到個替身啦，又係簽翻法明利。 但我覺得佢有少少踢法嘅改變嘅，即係你我睇翻佢自己，佢啱啱喺官網訪問都話，即係佢喺意甲踢咗五年，係嘛？意甲出名即係除咗防守技巧高之外咧，就話即係你俾球員嘅空間係好少啊，咁變咗佢係即係填位塞位嗰個功能咧，比以前淨係不斷咁跑咧係高咗好多。 但我反而中意佢以前不斷咁跑。 而家佢都不斷跑，但係而家佢跑之餘，佢都會塞位啊嘛。咁更加啱而家，譬如即係自從阿迪達開始，我哋所謂嘅防中係塞位嗰、那個 嗰、 那個功能。 同埋嗰個覆蓋率夠，即係你其實同近年阿仙奴防中你比較啊，桑智、高基連兩個其實個覆蓋程度都係非常之低嘅。即係你發明嚟做到呢一樣嘢，係的而且確為阿仙奴個防線係起翻個屏障喺度啊！咁如果你話相同類型嘅，的而且確費倫邦係相同類型，但係可惜佢波底就真係一般，同埋喺傷後之後嘅表現都真係有啲失色嘅。 嗯， 真係我即係如果簽翻發明嚟，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簽約嚟嘅，絕對係賺曬嘅雲家。 但係頭先我哋講個黑球迷啦，85分啦，咁我哋就好似唔係太同意佢真係俾85分咁高喎。 我就我自己角度嚟講，我對於佢 U21、U18 嘅隱瞞，我覺得唔夠啦。 係啦。 因為始終留下要五線作戰，我哋一陣間都會講到嘅。咁同埋佢冇啲雲家式收購係令人比較失望嘅。每一年雲家咧都唔知喺邊一度咧求其揾個。咩東歐啊嗰啲球員返嚟踢就踢得幾好嗰啲呢， 又或者 今年冇 月啊， 即係你如果咁諗，我咪搭法明利囉、最貼近雲家式，係最貼近雲家式嘅收購叫法明利囉。但係如果你話個板凳深度嚟講，我覺得 唔夠 啊。 你睇琴晚後即係後備直上嗰啲球員知啦。 呢頭話你講到後備呢樣嘢，我絕對覺得基拿比同公事量係 OK 啊，呢、這、一個我絕對會反駁你。 中鋒嗰個份量嗰、那個板， 基拿比同 唔夠咯。 基拿比同埋中士量係第二後備嘅份量咯，唔係第一後備嘅份量咯。 咁 而家我哋 係 冇第 一 份後備啊嘛。 你第一後備全部傷曬，你諗下啦，張伯倫同一個位嘅傷嘅，新力卡蘇拿又傷嘅，普多斯基都係傷嘅。咁你翼位你唔擺呢啲後衞，你擺邊個？ 咁如果要 嗱，路斯基都傷埋嘅，你唯一一個踢得左邊嘅，咁你係要擺基拿比同公司量，你唔好即係第二後備，你都要有個時機俾佢上到第一後備㗎。咁喺人傷咗咁多嘅時候，咁你㧬佢上第一後備咪合理咯？ 咁啊唔係嘅，咁但即係譬如你話張伯倫係第一後備，其實張伯倫嘅正選嘅表現，其實喺英超如果要踢頭四位。 佢真係追仲未夠班。 係係呢個同意， 即係我哋個定位唔係話我哋而家喺踢硬先路夠唔夠班啊嘛，係踢喺做爭標嘅球隊夠唔夠班啊嘛。 系 嘛？以嗰個水平嚟講，我哋所謂啲後備係全部都唔夠班嘅。 但係 Peter 爸爸，你言下之意係咪即係依然當阿仙奴唔係一隊爭標嘅球隊咧？點解爭標球隊同阿仙奴要分開講？ 唔係你睇後備席你都知啦，你睇下 Chelsea 琴日邊個坐喺後備席？ 哦，咁 好多人即係你唔可以你 比喎、啊，你咁樣同 Chelsea 曼城比，你而家同曼聯比差唔多啦。 嗯， 差唔多啦，真係。 曼聯今年都唔會係爭標球隊啦。 呢個 我唔敢講啦，講完之後行出去俾人俾佢哋打。 曼聯要爭標有好多個要素係阿仙奴冇嘅。 嗯。 啊，即係依啲大家知㗎啦，依啲留翻俾反曼講。 好 明。 嗯。 係咪先？呢啲要留翻俾反曼講，但係我覺得琴日喺攻擊球員裏面，如果你睇翻個後備全部傷曬冇選擇嘅時候，講真啦，最接近一線隊可以用到嘅。的而且確係阿潘基拿比同埋公士啦，即係雲家你擺呢一個後備出嚟係無可奈何之餘係合理嘅，我覺得。即係你又冇理由後面要擁幾個傷嘅坐喺度噶嘛？你唯一預備組有幾個表現嘅攻擊球員就係呢幾個啦，咁你唔擺呢幾個擺邊個啫？咁我同意反映緊係個板凳深度唔夠，但係喺你限米煮限飯嘅情況之下，琴日嘅呢一個後備算係 OK 啦。 所以就唔應該攞琴日嗰、那個。即係嗰個後備嚟講嘅，而 係 應該係講，如果我哋喺可以簽嘅話，我哋邊啲地方係需要再多啲人？例如後衛嚟講，嗱，如果阿沙格拿攞嚟做第四中堅啦，咁我哋右後衛咧，其實就 詹堅信一個， 係啦， 咁雲金咪又係嗰啲度縮嘢咯，簽個發明嚟翻嚟咪又係打得雜咯， 跟住或者係推藍絲又 係咯，或者推藍絲落閘咯，我哋講過好多次啊，即係雲金已經做咗呢幾手準備，咁佢冇辦法真係。真係佢條數係要計得咁盡嘅，咁冇計。 係咯，但係以球迷角度嚟講，你唔好計咁盡啦。我哋希望 係咯， 今年 我哋就絕對希望個板凳深度厚好多啦。即係唔好成日話邊個頂邊個啦，應該話有邊個替到邊個啦。應該我哋個心願係咁啦。 因為今年仲要係世界盃年啊嘛，咁啊 咁世界盃年係的而且確難買啲人㗎啦。 同入面嘅比賽係緊密咗好多啊，傷嘅機會大好多，應該要預先去籌謀好，咁咪可能要有。一啲位咧要買多一兩個人，但係呢方面我哋就比較失望啲咯。 預先籌謀都啱㗎啦，籌謀後四年之後嘅世界盃啦。 四年之後，阿仙奴班底應該都係德國搭英格蘭嘅班底，我覺得。而家 睇嘅方向就係、 是、啦。而家個方向就係、是、咁，我哋繼續講翻奧斯爾先啦。嗱、我哋呢個節目就最大嘅傳統啦，就係、是、講完一 part 之後係飛咗第二度。 講第二 part， 跟住飛翻翻嚟。 跟住又飛翻翻嚟。咁奧斯爾方面其實都有幾單幾有趣嘅新聞嘅，因為奧斯爾加盟咗之後第二日咧，即係香港嘅部分嘅球衣鋪咧，個二 set 字咧係印到冇曬嘅，甚至連阿仙奴官方嗰個二 set 字都係印到冇曬嘅。咁亦都俾人作咗單假新聞，就話雲佩斯嗰啲燙字咧用唔曬啊， 搣咗出嚟， 就搣嗰點出嚟印。但係其實咧，依單新聞咧，其實如果有腦嘅人咧諗一諗咧，都應該知道假㗎啦。因為今年嘅印字咧就換咗第二種質地嘅 膠質， 係膠質就唔係以前嗰只絨質，咁所以咧 冇咁靚喎。 同埋易洗爛啲，講真， 嗯， 真係易洗爛。 但我諗今年佢都係一定係英超賣波衫最高㗎啦，係嘛 ？Peter 爸爸夠膽落呢個賭注？ 我唔夠膽講啊！ 我真係唔夠膽講。 我覺得應該係 好高嘅， 我覺得係應該會 係。即係淨係計英超球員咧，即係譬如好似我睇翻2012年，英超。球衣買最多嗰個係雲佩斯，第二朗尼，第三個就係鄉村新斯，第四阿古魯，第五係托里斯，第六 托里斯到第五位， 第七係 女 fans 中意啊嘛， 咁唔怪得沙格蘭買咁少。 沙華蘇第八已經係韋舒亞，第九係張伯倫，你唔信啫？第十係卡叔。 碧咸個仔都著張伯倫，有咩咁唔出奇啫？ 即係就可能佢老豆買咗1,200件、3,000件啦，係嘛？ 大街坊啊！ 即係如果你睇翻嗰個名單，即係話即係冇理由第二季再著翻嗰件球衣都買得多過你啊嘛，係嘛？咁變咗就話即係你要好明顯就話即係淨係阿仙奴球員。有邊個買咗印咗奧斯爾我哋呢度？好似冇啊！ 對 唔住，我等緊老司機。 我太心急，我印咗老司機。 我等緊老司機隻杯賽字。嗰一印波衫咧，我諗起有唔知喺 Daily 睇到定係喺即係 Facebook 睇到。 咁早年曼聯有沙夏噶嘛，咁今年嚟咗個韋費特沙夏，有人就搣甩咗個沙夏個 S S A H A 啦， 印咗 F 上去， 即係就印咗個 set 落去， 咁有型， 定唔知係揾黑色 marker 入， 唔係個 number 又唔一樣先， 跟住沙夏好似本身九號嘛，跟住韋費特沙夏廿九號，跟住 再接觸個二字啊， 睇住唔啱位嘅喎， 係啦，一人就看甩咗嗰幾個字咁啊。烫翻个 set 字同烫翻个二字就 唔啱位噶喎，成 冇法子啦，悭就悭啦， 系悭啦，咁啊系， 趁翻个新领队啦，悭就悭啦。 好，咁我哋都要讲翻啲硬嘢啦。咁数据方面，咁就由嗰日朝头早十一点起咧，咁阿仙奴官方就卖咗6800件。咁喺嗰日嘅夜晚10:30至到10:09咧，就亦都喺网上面卖出咗100件噶。咁就系啦，咁啊收咗50万磅。咁第二日咧就已經一倍 多嘅啫喎， 係啦，第二日咧就已經賣咗15500件啦。 好似球衣贊助，好似阿仙奴好似唔係， 係就唔係好多錢。 分佣係 主要係因為嗰個不公平合約啦，從 Nike 簽嗰個基本上全部代曬啦，下年就大件事啦，就代好多啦。 所以雲家都係買早咗一年嘅，如果要生意 咁又唔係出年有新衫新 number 咯，出年俾個新 number 去唔得咯。 喂，奧斯爾個 O 字大家印球衣嘅要注意係有兩點嘅嚇。 系冇錯，咁嗱路斯基嗰間鋪頭，如果大家知道邊間咧，你諗下路斯基著咩 number 啦嚇？咁就路斯基嗰間鋪頭咧就話咗，如果你之前印咗喺嗰間鋪頭印咗 冇兩點， 係可以上去幫你補印翻嘅， 露翻個兩 點，係冇兩點， 露翻 兩點出嚟嘅。 係啦， 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喂我哋想 daily 或者去邊度講嘅話，打個 O 字有兩點應該點打？ 我唔知喎，話人哋講 啦。嗱。你可以試下咁樣嘅，撳住個 alternate， 然後咧喺右邊個 keyboard 嗰度，即係個數字嗰度咧嚇，咁啦就撳0214，撳住 alternate 打0214，咁就個 O 字多兩點嘅。 係咪 base 王子提供嘅呢樣嘢？ 好似係啊，我自己係試過嘅。 呢個唔係 base 王子提供，呢個係來自於外國廠友提供。係 base 王子引述翻嚟話俾我哋聽。 但係 屋企 電腦啊，冇側邊嗰個數字鍵盤啊，打唔到，上邊唔得嘅。 唔得嘅， 上邊唔得，一定係要數字鍵盤先得嘅。 係啦， 好。咁就跟住嗱，有一單咧就全晚就話奧斯爾個女朋友就揾咗間屋就喺車路士嗰邊，但係咧奧斯爾咧就已經否認咗啦，就話我仲揾緊屋嘅。 思想不正確啊！ 即係而家已經否認咗啦，咁就唔係思想不正確啦，就係、是、啲球迷創作力太強啦。如果咁樣倒翻轉頭諗， 傳媒創作力太強啦。 係，咁就跟住就青年賠償金，咁就原來奧斯爾個第一間效力球會咧就即將倒閉嘅，但係因為咧轉會咗嚟阿仙奴咧就賠有筆清分嘅賠償金咧就80萬歐元咧就俾翻嗰隊球隊嘅，所以嗰隊球隊咧而家就唔使執嘅，即係換言之咧。就 即係又養起 佢，阿仙奴救咗一支德國第四級聯賽嘅球隊嘅，即係唯亦都係件好事啦，唯一可以咁講啦。 做衛星球隊咯，揾嚟培訓下啲德國。 阿仙奴衛星球隊就唔使啦，因為一陣間歐聯我講一講個原因俾你聽啦，即係雲家好開心嘅對呢一次歐聯抽籤。咁啊，繼續講講嗱，講完奧斯爾啦，咁大家開心完之後講第二個開心發明嚟啦。咁頭先其實都講咗噶啦。咁其實喺發明嚟加盟之後，好多人都會話會唔會秋後算帳翻5年前唔加人工走嗰單嘢。咁阿發明嚟咧都幾識做人喎，其實佢我唔知佢係自己創作出嚟定係即係嗰啲背後有啲人幫佢手就作咗個咁嘅故仔。咁就話咧 AC 其實出咗2年合約俾佢，但係佢話佢唔要，因為就減咗人工，即係都係睇錢啦、啊。其實其實都係睇錢嘅啫。咁同時有法甲嘅球會同埋德甲嘅球會邀請佢嘅，但係佢自己咧就選擇翻嚟求下雲家，就用科爾尼。咁最尾咧奸計成功啦、啊。咁又最尾就 食回頭草 成功啦、啊。 我都仍然覺得呢條友啦，當然好波啦，我好中意佢啊。佢做嘢係好有計劃嘅。 係。 所有即係 律師嚟講佢啫，律師嚟噶嘛？你記得佢？ 好耐嘅話， 佢當呢單 case 咁打，我根本覺得佢。 佢喺第二次一出場，一分鐘唔夠，即刻立低一個，哇！搞到全場球迷拍爛手掌。 最期待畫面出現。 即係呢啲真係處心積慮。 處心積慮，我覺得佢真係。即係你佢由開始入嚟跟操嗰一刻個表現，即係如果據雲家嗰啲訪問嚟睇，我覺得佢完全係有咁嘅打算嘅。即係我覺得。 老千遇著老千啊！ 老千遇著老千咯，咁兩個咪合夥咯，又即係唯一我係咁諗咯。同埋阿發明嚟又溝咗阿 Joe 咯，就搞到阿高師仔隔離冇一個人。 唔係嗰架係咪嗰啲其實嗰架係咪四座位嗰啲嚟㗎？ 唔係四座位嚟㗎，嗰架係兩座位嘅旅行。 係 阿斯羅係啦，阿斯羅嗰部旅行加二座位。 琴晚高師仔咁燥，一個塞埋去係咪因為有少少唔開心？ 失 重。 就係因為冇咗個座 位。佢架隊巴係兩個位兩個位去啊？定係咁樣？ 兩個兩個位㗎。 兩個位好似 兩個兩個 面前後兩個位咁樣。 冇錯。所以琴日高師仔咁燥係有原因嘅， 係啊，失重啊， 完全失重。你無啦啦同發明嚟坐，唔同我坐都冇搞錯啊。咁就發明嚟咧，就我哋就好滿意嘅。講真，咁五年前嘅事就好多球迷都算數㗎啦。講真，但係我就仲有少少揞住咯。咁呢一季就用啲表現嚟洗脱下個污名咧。咁我諗。 應該冇問題， 應該冇問題啦。 因為踢咗兩，即係一場半啦，完全交足功課有餘啦。 好啦，跟住頭先有人就同我講，呢一集講唔講爺爺沙浪高？咁我好肯定同你講，係一定要講啦。 咁我哋可以有休息一陣先。 哦，唔會，我講一句嘅啫，補充啲硬料嘅啫。爺爺沙浪高四年合約，咁青訓賠償金咧就25万磅至到39万磅，就唯一講呢一樣嘢嘅啫。 我諗你，我以為你估下佢出場機會有幾多次添，會唔會多過 賓特拿？ 多過賓特拿，你覺得佢排賓特拿之前定之後啊？ 我覺得我希望佢多過賓特拿。 希望佢啊！希望佢。 唔係嗱，你計翻嗱，賓特拿佢點都走㗎啦。講真，一兩年，一年之後，或者我唔知佢合約點啊。 賓特拿點解要減肥？即因為佢要踢翻啲波，等下家。 佢要等，佢仲要想打世界盃，佢最主要。 唔係最慘就係我哋兩個氣瘋個國家隊教練都話你哋一定要離開阿仙奴斯個機會。 唔係咯。 世界盃，但係最慘係兩個都留喺度啊嘛。 兩個都係正選，兩個踢親國家隊都有貨交，而家就兩年冇波踢。 係啦。即係我唯一覺得今年真係喺轉會市場前鋒呢方面，雲家做唔到嘢。 所以有咩嚟俾85分佢啊？ 即係爺爺沙朗哥冇錯，係一個好出色嘅球員，我依然講。但係要時間浸嘅，即係等同於當年阿桑子一樣，加盟嚟嘅時候一碌木一嚿廢柴。但你要慢慢外借啊，甚至俾啲機會佢上，咁佢先至有機會進步嘅。即係都係嗰句啦，一啲青訓賠償金或者唔使錢嘅球員嚟講，試下無妨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話要揾個第二選擇嘅中鋒，雲家俾唔到功課我咯。即係對即係甚至於點解我哋琴日基羅特最尾個受傷之後，我哋會咁擔心，咪就係呢個 冇人啊嘛， 冇前鋒咯，真係。 咪應該係冇信得過嘅前鋒咯。 係，真係。 冇雲家信得過嘅前鋒，唔係冇球迷信得過嘅前鋒。球迷有信奉我都。 嗱，咁其實把爺爺生落高落去 ，EV 會好有信心咧。 我會好有信心，講真，真嘅。但係前鋒係野生， 我擔心 佢入波咯。 我擔心而沙朗高出場，奧斯爾唔交波俾佢射啊，大哥！ 你見到和仔咁樣，奧斯爾都照交波俾佢啦。 第一場就交啫，之後交唔交？ 交多兩腳， 咁 都射唔入嘅，唔交啦。 係咯，啲人都話啦，我喺皇馬交波俾邊個射啊？而家交波俾邊個射啊？ 哦，完第二節之前，我哋繼續講埋 爺爺沙朗高。 系，韦安奴要讲埋啦。 系啦，咁啊呢个租借嘅龙门啦，咁啊租借嘅借用费咧系100万磅，咁但系啲传媒预计嘅周薪咧大约系50万磅啦。咁呢个韦安奴咧就嚟自拜莫嘅，咁啊喺意大利国家队就有六场嘅出场，但系都唔系近期嘅事啦。 10万定100万啊？系。 100万 ， 咁就據聞有買斷條約嘅喎，就話有傳媒就話要300万磅，有傳媒話要500万磅。 佢有冇？ 我覺得雲家哇，呢一個簡直係比發明嚟更加聰明嘅收購。嗱，如果大家點解要借韋安奴，就係因為賣咗文路尼啊嘛。咁文路尼就200万磅啊，即係等同於用文路尼嘅一半換咗個同國籍但係意大利國家隊嘅門將。因為文路尼張合約都係得翻一年嘅啫，即係雲家呢條數計得啱，同埋有買斷條款都要可以順便試埋發俾安斯基最尾呢年嘅合約之後，揾個替補可以順便買埋，即係呢一個從經濟角度嚟講，我覺得雲家係絕對條數係計得好盡嘅， 你見到佢？ 佢今年 一定200万磅都有人落搭先得㗎。 佢今年一定係首選，梗係斯捷斯尼啦，跟住出個咩啦？ 都唔係喎，如果你睇翻新特蘭嗰場嘅後備，佢都係揀法比安斯基喎。 暫時係咁樣啫，但係咁樣。 暫時 你 暫時 你用策略性嘅方法睇，佢一定係要擺韋維安奴，跟住逼走法比安斯基㗎嘛。 係，如果策唔都唔使逼走啦，法比安斯基。 心照啦。 完約啦，下年自由身走㗎啦。因為一月嘅時候，求其揾對法月或者法甲賣咗佢咯。雲家最中意㗎啦，據聞有法月有法甲 offer 㗎，法比安斯基有㗎。 咁佢其實點都要走㗎啦，如果佢唔走，佢點爭？佢點爭國家隊個位啫？ 你同國籍係好難搞嘅，所以當初點解全賓斯馬嚟到嘅時候，我覺得你唔好搞啦，真係。你 Juru 同你已經喺國家隊爭到死，你又嚟多個前線版本，唔好啦，真係。 但係實波蘭國家隊上年歐洲國家杯兩個， 唔 係 講真，波蘭國家隊已經冇咗佢兩個份㗎啦。 斯捷斯尼同法比安斯基 益咗三，益咗三號籠咯， 益咗個三號籠咯，其實 係。啊，好似係保魯石啊，好似係嘛？ 唔 知咩名，總之益咗三號籠啦。 燕豪分嗰個籠㗎， 我唔記得邊個，總之兩個已經變咗 bash 㗎啦。 係即係俾人。是兩個爭之後輸了跌了下來了，其實 是。是啦，所以就我覺得雲家是絕對聰明的，這個在意大利門將，就算他 level， 我覺得會往到不會差過文道尼咯，即是同埋你國家隊經驗也都好一點，那你用回同樣的價錢，即是都不是說同樣的價錢的，如果你計算薪金那些除回來，可能那200萬磅剛剛真的 cover 到的，即如果你是這樣計算的話，即係如果係咁嘅話，都抵啊！講真， 你唔使擔心，同佢繼續啦。 係試下模仿啦，試下模仿。咁啊 ，Peter 爸爸又話要休息啦嘛。 啊，又休息啊！ 又休息啊！ 咁我哋第三節 唔係我見到有人瞌眼瞓啊。 哦 ，OK， 咁我哋第三節翻嚟又開始講啲偏門嘢。 OK， 好偏門。 好啦， 绰号咧就叫做卢大侠啊，卢德权啊，老常，唉，多谢你今日上嚟先， 唔好客气，各位听众你好啊， 威人啊，马先啊，何老鉴啊，多谢 何鉴哥， 何鉴哥，唉，上嚟名人房，多谢晒先，多谢晒， 呢个机会我话俾你听，我仲喺度咁样， 系。 冲去一声笑， 就因為我代表香港咁多年，打過130場以後，喺個高潮裏面呢，1966三場賀歲波，第一場梗係香港代表隊，第二場呢港選隊年初三，第三場年初六呢華聯隊對捷克斯巴達隊呢， 中咗位斯班出嚟，古惑仔一推兩隊嚼得中啦，嘩，直情呢個波呢就喺上高掛網而入，香港隊一進前第三次就 算啦，1963年第三屆亞洲杯賽前呢越南嘅大熱門，結果呢我哋攞冠軍返嚟，金牌仔吹都吹得起㗎啦， 暴動啊，知唔知啊？咩住嗰啲人出街辣啦，67年暴動係咩人出街辣啦？嗰陣時我哋連左派右派都分唔清㗎，我哋記得啦，走咗上個藍色招牌嘅，當係共產黨啊，走去搶，俾人打。 衝身笑，整夜夕。 點解足球總會到而家？都冇呢啲所有運動員、所有球員可以將佢哋係保存落嚟，可能做紀錄。 可能之後印尼嗰嘢佢都做咩會直播咯？咁樣不過係啊，香港係咁噶 嘛。今年你啲球迷咧，亦都受佢哋嘅咁出色嘅表現影響咧，喺度爬曬上去嗰 啲電視網度。 個日本球證咪吹雞暫停啦，我哋香港隊咪有機會唞啖氣啦。 大叔有冇嬲你嘅咧？真係， 我諗佢好嬲我。 點樣方法練到呢？佢射波啱接觸個波嘅時候呢，就我啱啱兩個重心喺最低開始升返上嚟嘅時候呢，就有個波到嘅。 喺街搵啲上到電話， 係 入張電話卡路 就掟過嚟。 香港唔係啊，我哋前線嘅，我哋周街搵到嗰啲拆得甩，以前啲電話 度犀利， 耳筒話筒犀利啊， 今日嘅名人房呢，我哋又搵到另外一位嘉賓嚟講一講啦。